许我在下着雨的夜还会愿意想起你的脸，啊，今天不如怀念，就算你不了解，我只能对你说声再见。 开口再对我说，爱情只为情。 今夜不走，既然相信会有思念的忧，就让你我俩长伴左右。 Thank you.

掠过，放低过自一首那是最简单的理想。 Peace.

那么狂野，总是在梦里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。